北京时间13点整，未来的时间刻度982，下一秒就是未来。下午1点，海南，躺在树下，阳光和海浪就是最美好的一天。 北京青年广播，活力调频 FM98.2 兆赫， AM927 千赫，聆听未来，生而不同。 心愿无论大小，说出来就好。982许愿池， 我最近比较辛苦，主要是因为除了工作以外还在做兼职。本来是想再利用业余时间好好准备考一个在职研究生的，但是每个月交完房租之后实在是剩不下什么钱了，也不想管家里要钱，所以就抽出了一部分时间找了份兼职。虽然很累，但是毕竟想要生活得更好就要付出更多。希望这一年里我可以涨工资，然后也希望年底能够考研成功吧。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It's about time that I get my way. Steamrolling whatever I see. Huh, despicable me.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If you take it personal, that's okay. Watch, this is so fun to see. Oh, despicable me.Why, better yet, why not? Why are you marking X on that spot? Why use a blowtorch? Isn't that hot? Why use a chainsaw? Is that all you got? Why do you like seeing people in shock? But my question to you is why not? Why go to the bank and stand in line? Just use a freeze gun, it saves me time.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It's about time that I get my way. Steamrolling whatever.Despicable me.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If you take it personal, that's okay. Watch, this is the one to see. Oh, despicable me.Ask why when this is art? Why parallel when I could just park? Why does Vector think that he's smart? And does his dad know I know his part? Why did I have to live with my mom? Why do you think that I should be calm? Why won't the moon, the world's in my palm? Is it crazy you think I've gone?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It's about time that I get my way. Steamrolling whatever I see.Oh, despicable me. I'm having a bad, bad day. If you take it personal, that's okay. Watch, this is so fun to see. Oh, despicable. 阳光穿越过浩瀚宇宙，温暖你我的春天。经过一整个冬天的厚积薄发，每一天的相聚都带着愉悦甜蜜的气息。这里有权威的历史尘封，这里有劲爆的科幻太空，这里有缠绵的架空未来。每天的1/24，每天中午的浪漫约会，魔力 X 档案，中午1点到2点，北京青年广播全天唯一一档语言类节目，潘多拉的魔盒，等你打开。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一份神秘的书稿，将生活在不同时空的四个人联系在了一起，而这种看似命运般的交合，似乎暗示着人物之间更深层次的关联。他们在时空间互相追逐，互为彼此的过去与未来。简·吉布斯是一名生活在纽约、事业有成的编辑。进入卫达出版社的他，把事业推向了顶峰。一天早上，废书稿中的一封装着泛黄书稿的信封，突然出现在他的案头。翻阅手稿，简被这个故事深深吸引。 故事发生在世纪之交的阿巴拉契亚山脉，一个名叫萨拉的混血印第安女孩默默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她正在等待着一个逃跑的时机。见决心找到作者，可投稿人的神秘身份又让她隐隐感到不安。更严重的是，随着事态的发展，一切线索都指向蓝岭山脉的深处，一个简以为已经永远摆脱的地方。欢迎收听幻想小说《守护故事的人》，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 在纽约生活了一年之后，莉莉·克拉瑞特仍然会在换乘地铁的时候感到不知所措，而且莉莉·克拉瑞特一点也不明白，以畏畏缩缩的状态在这种大城市里穿行会为自己招来一大堆麻烦。当初乔治·威达问我的意见的时候，我想我应该给他另外一种答案，那就是不行。我本来应该这样子回答他，一个简单的拒绝就能避免这一大堆的麻烦，或者至少能避开会影响到我的部分。莉莉·克拉瑞特伸出了一根手指， 詹妮快看，克拉尔·瑞贝卡和艾薇·克里斯汀来了。 他一直躲在幕布后面，指了指观众席， 他们做到了，他们真的来了。哦天哪，我不知道孩子们还有家里的其他人是不是也都来了。 莉莉·卡瑞特脸上洋溢着兴奋的光芒，她这副模样甚至也会令我感到内疚，这明显能够说明他有多么的想念家里人，多么的向往蓝岭山脉的生活。我很担心他过去的这一年之所以还待在纽约，只是没法坦白告诉我他不想待在这儿。 哦真，还有马拉丹，他们也都来了。 我吃惊地站在原地，我的几个妹妹慢慢坐到了靠后排的位置上，甚至连克拉尔·瑞贝卡的丈夫拉瑞也一起过来了。之前莉莉·克拉瑞特提议寄几张机票回家的时候，我还满心以为那些票根本就没可能派上用场，如今我却有些觉得在这转折性的年度里所发生的各种事情，唯一有一个原因可以解释，那就是生活充满无限可能这个真理。对于上帝而言，没有什么事情是超乎想象的，没有什么期望是无法达成的。如果说我从中领会到了什么道理，那就非这一点莫属了。到头来，这才是我在面对我的家庭，我出生的地方，包括它美好与不幸的部分所决定采取的态度。没错，我可以倾尽全部心力，在力所能及的范围之内想法的去进行补救，然而还有许多事情不是单凭努力就能达成的。至于那些无法理解不能弥合的部分，也只好就此放手，不再去执着。这么做不是要放弃努力，而是真正明白了，其实有些事情并非我们所能控制的。莉莉·克拉瑞特说道， 我就知道他们一定会来，我早就料到会是如此。 我很钦佩莉莉她的这种有些盲目的信念，尽管我也明白所有信念归根结底都是盲目的。我们永远无法预知内心的祈祷是否能够得到回应，唯有事情过后我们才能看个清楚。 我出去跟大家打声招呼，交代他们不要活动刚一结束就立刻跑得没影，我想带他们到外面去吃一顿。 当然，如果他们愿意的话。只是有一个小问题令我隐隐有些担心。看到我松开手，任由幕布垂落，莉莉·克拉瑞特立马看透了我的心思，他就像被双方拼命拉扯的如愿鼓一样，能在所有细枝末节的地方体会到被拉扯的两难境地。 好了 Jenny Bass， 我只是去过去打声招呼，我不会就这么跳上卡车尾箱跟着他们跑回家去的。 莉莉·克拉瑞特的下嘴唇微微向外撅着， 我仿佛又看到了多年前的那个小妹妹。 我们一块儿坐在祖母的椅子上来回的摇晃，眺望着窗外飘然落下的那场初雪。母亲那个时候还蜷缩在被窝里，似乎还不想理会这个小宝宝。 我知道。 听到我这样说，莉莉·卡瑞特突然迟疑了一下，她的脸色越发的沉重起来，她的眼神也有些动摇了。 不过 Jenny Bass， 我有件事情想告诉你，但是没关系，这事不着急，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儿。 那到底是什么？你要现在说吗？我想那肯定是件大事儿，我看得出来。莉莉·克拉瑞特长吸了一大口气，她挺了挺瘦削的肩膀。 其实上个礼拜天从教堂回来的时候，我就想告诉你来着，劳动节假期的时候我不是回去过一趟吗？那个时候我还和哈尔夫人一块儿在深夜堂过了一夜。之前我和你说过，我成功说服了哈尔夫人把 Maladan 和 Clara Rebecca 自制的羊奶皂和羊奶乳放到了她的店里售卖。那哈尔夫人就跟我说起了另外一件事儿，我也一直在考虑。 说到这儿，莉莉·克拉瑞特咬住了上唇，轻轻地啃了起来。过了足足有一分钟才憋出了后面的话。 他说也许几年之后他就不得不关掉镜面谷的这间药店，老妹子很快就要退休了，山上也很难再招到新的药剂师，周围许多药店都已经陆续关了门，车程一个小时左右能抵达的药店如今只有山叶堂这一家了。 他停顿了一下，而我还是一头雾水，我不知道他究竟想要说什么。时间已经十分紧迫，如果他还想在活动开始之前去和家人打招呼，那他最好抓紧一点。 我确实读到过药剂师到处都很紧缺的消息，可是你想跟我说什么呢？ 莉莉很兴奋地连连点头。 对的，哈尔夫人说了，如果我愿意在药店工作，并且开车前往社区学院学习，可以直接住在店铺楼上的房间里，并且他还会帮我支付学费。为了考取药房助理证书，学习的一些基础知识，这些他都会管的。而且他还说，如果我真的对这方面很感兴趣，并且想要考取药剂学的学位的话，他也愿意资助我的相关花费，无论我是不是能够拿到奖学金。 我发现莉莉·克拉瑞特的眼神此刻就像妈妈一样的美丽，她眨巴着双眼望着我，而我不由得后退了一步，强忍着直接反对的冲动。眼下她甚至还没有离开，而我已经怀念起了有她陪伴左右的感觉。但是我心里十分挣扎，因为我很清楚对于她而言这是个相当正确的选择。我还记得他高中科学发展的获奖作品，想到几个月前参观自然历史博物馆的时候，他每个角落都不愿意放弃的情景。 他平时喜欢看医疗剧和探索频道，还有公共电视台放送的科学节目。他甚至还把祖母传下来的制作草本羊奶皂等等东西的配方进行了一些改良。目前他正致力于创办一家在线商店，要把妹妹们的手工商品销往远在蓝岭山脉以外的地方。而我又回想起了我们在森林里寻找海那时候的情景，他对山中的地形简直是了如指掌。那些世代居住于阿拉巴七亚山脉，深知哪里藏有沟壑暗渠，哪些根茎树叶具有药用价值的女性，已经在莉莉·克拉瑞特的身上留下了深深的印记，并且至今依然影响着她。我当然知道她是一个独立个体，并非我个人意志的投射。莉莉仔细打量着我的表情，期许的光芒逐渐地暗淡了下去，这显然是他有意为之，虽然不想让我失望。 我可能不该在这个时候突然提起，但是 Jenny Bass， 我确实有在认真考虑。就这样 说完，他迅速跑向了侧边的门口，走进了克莱姆森大学的迪尔曼礼堂，留下我独自思索他先前所说的那些话。我再次拉开幕布朝外面望去，我看见他悄悄地溜进了大厅，和几个妹妹打着招呼。他身上那件时髦的蓝色裙子让他显得有些格格不入，看得出来这让他有些窘迫。然而他们的拥抱已经足以说明了一切，他们依然深深爱着莉莉。我放下幕布，我感觉自己完全是个局外人，一个不知什么原因总也没办法像我的小妹妹那样勇敢跨越这道鸿沟的失败者。几分钟之后，莉莉重新出现在我的面前。 他们之后不能留下来， 莉莉说着，看起来十分失望的样子。 他们不想在天黑以后赶路回家。 我可以帮他们在酒店订几个房间。莉莉·克拉瑞特转回头看了我一眼，她示意我不要做得太过分。 马拉丹说他对餐厅卖的食物没什么兴趣，而且年纪最小的几个孩子都留在家里，交给苏迪阿姨看管着。 说着莉莉耸了耸肩朝门口示意着。 Jenny Bass， 你最起码过去打个招呼吧。 我看了看时间，活动将在十分钟之后正式开始。 拜托了， 妹妹十分坚持， 看在他们大老远开车过来的份上好吗？ 说着她又朝门口挥了挥手。我这才注意到她手里拿着一个信封。我和她一起走出后台，好奇地问她那是什么。 哦，玛拉迪亚拿给我的，我还一直没机会打开来看。她也带了个什么东西是给你的。 我的动作慢了下来，不由自主地起了疑心。为了莉莉·克拉瑞特，我和几个妹妹之间勉强结成了某种和平局面，而我依然有些提心吊胆，生怕会有什么事情导致这种局面分崩瓦解。莉莉·克拉瑞特一直在慢慢缝补我们之间的关系，尽管她缝补得有些笨手笨脚的。我们都很爱她，都希望她能幸福。我走到最后几级台阶，又开始迟疑起来。我想着，或许该让妹妹替我收下那个信封。不论那里面装的会是什么，我不能让别的事情坏了兴致。今天是个重要的大日子，全年无休地忙活了这么久，都是为了今天这个日子。 走吧 ，Jenny Bass。 说着莉莉拉起我的手，催促我穿过第二道出口走到过道里。马拉丹 克拉尔·瑞贝卡还有艾薇·克里斯汀都在那儿。他们统一编着辫子，身穿棉布长裙，还有做礼拜才穿的黑色长袜，看起来有些不知所措，跟这环境不太相合。我们互相寒暄问候，聊了聊开车过来时候的情景。我和克拉瑞贝卡以及玛拉丹分别寒暄着，之后有那么一个瞬间，我突然张开了双手，我觉得我很想抱一抱我的妹妹们。谢谢你们今天能来，这对我而言意义非常重大。我想我大概是心血来潮，但那感觉就像呼吸一样自然。我知道他们每个人身上的气味，拥抱力度的大小，停留的时间长短。我们其实没有改变多少。随后克拉尔·瑞贝卡又聊起了克莱姆森大学。我知道他努力营造出轻松的氛围，好比牙医诊所播放的白噪音，意在安抚人心，不让患者感到恐慌或者直接逃走。克拉尔·瑞贝卡跟我说，他们好像怎么也找不到路，而我坦言自己当初也花了很长的时间才适应。这是大家都回想起了那个多年前独自离家的18岁女孩，那个几乎已经被我们所遗忘的小女孩。我再次询问他们能否在活动结束之后留下来，并且主动提出可以帮他们在酒店订好房间。我觉得试一试总归没什么坏处，我这样告诉自己。如果能和几个妹妹还有他们带在身边的这几个年龄较大的侄女相处一段时间，应该会挺愉快的吧。但是克拉尔·瑞贝卡还是拒绝了，她希望我在回家的时候可以看望他们就足够了。我想没准我们的关系日后真的会有所改善，虽然存在种种差异，但我们毕竟还是一家人。大家都沉默了下来，我看看时间，视线望向了后台的方向。玛拉丹此刻突然插了一句，你让莉莉·克拉瑞特带回家的那本书我读过了，确实是一本好书。我的心底顿时亮起了一丝微光，那光线闪烁着跳动着，那是萤火之光，是终于得到回应的祷告。 哦是吗？谢谢，这意义可太重大了。 哦，不光我看了，爸爸也看了。 他做了个十分夸张的表情，示意我不要想得太多。 他要先检查一遍，确保没有什么不相宜的阅读内容。我想他应该是觉得没有问题，反正他又把书还给了我，也没说什么别的话，只是告诫我们不要太把书里写的内容当真。 说着，玛拉丹冲另一个妹妹点头示意，他们说那本书现在就在艾薇·克里斯汀的手里。艾薇·克里斯汀兴致盎然地表示说，这书他看得大半夜都睡不着觉。尽管克拉尔·瑞贝卡先前就告诫过他可能会为了这本书而失眠，但是艾瑞还是告诉我，他恨不能自己提上一把30毫米口径的猎枪，把布朗崔格的那帮臭男人通通干掉。说到这儿，我们大家都笑了起来。我又请求他们至少在活动结束之后稍微停留几分钟，我们在一起再说说话。此刻时间到了，莉莉·克拉瑞特和我必须得走了。我们拥抱着说了再见，先前的问题其实尚未得到解决的。玛拉丹已经担心起了回去的路程，就在我们分别之前，他从裙子口袋里拿出了什么东西塞到了我手里。那是一个信封，但是他看起来是那么的不起眼。不过几个妹妹都目不转睛地看着我，把那信封接了过去。信封里面有个什么东西，感觉又凉又硬，像是块小石头。 克拉尔·瑞贝卡和艾薇·克里斯汀显然都很清楚那里面装的究竟是什么，从他们的表情就能够看得出来。马拉丹避开了我的视线，他说这是爸爸叫他拿来的。他知道在埃文修改并续写守护故事的人的这段时间里，我借着与埃文见面商讨的机会回过家里几次，但我和父亲之间几乎都是相对无言。我心底的创伤既希望这是真的，又对此表示怀疑。爸爸收来的，我盘算着是不是就这么递还回去，直接表示我并不需要。我感受了一下这信封的厚度，里头应该装着一张折叠起来的信纸。我看见莉莉·克拉瑞特紧紧握着她的信封，而且仍然没有打开。我在想，难不成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封信吗？ 小说《守护故事的人》已由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酷威文化出版，作者丽萨·温格特，演播小光，编辑张璐，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像个长不大的孩子，带我徜徉在他天马行空的幻彩世界。有时候他又像个宽厚的长者，在遭遇挫折的时候给我鼓励，在感到困惑的时候指点迷津。他拉着我的手走遍了悠悠过往，千年沧桑，游遍了浩瀚星河，宇宙无疆。我知道我爱上了他，爱上了阅读。 读书使人明智，读书使人领袖，拥抱书籍，爱上阅读。 地球的朋友们，你们好，我现在位于银河系982星球，向你们发来问候。这里大气环境良好，气压700帕，温度26摄氏度，希望你们可以接收到我们的邀请信号，来到982星球。 旅客朋友们，大家好，你们即将乘坐关爱青年计划号飞船，开启本次由地球飞往982星球的太空飞行之旅。青年朋友们请注意，现在开始刷脸登机，通过，通过，通过。 哎，机器化了吧？这都不是青年啊，怎么就能登机啊？ 本次旅程年轻不限年龄，以此刻心理活动为准。 80后的青春腔调，90后的激昂奋进，00后的热血未来。关爱青年计划，北京青年广播，我们不一样。FM 98.2 AM 927，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关爱青年，我们很用心，听你吐槽热点话题，带你关注影视资讯，和你分享圈内爱豆，与你一起线下公益，为你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我们是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和你春夏秋冬，陪你喜怒哀乐。 年轻人自己的有声小说，科幻、奇幻、玄幻，随你怎么换。魔力 X 档案，精彩不断。 曼德勒会战，蒋介石、史迪威计划第一，中国远征军将士左右为难，到底该听谁的？ 罗卓英很无奈，于是他灵机一动，想个办法。 面对日军的强势攻击，中国远征军火速增援， 戴安澜来不及休整，只得率领200师的官兵继续尾追北境的日军。 曼德勒会战最关键的战斗即将打响之时，中国远征军又面临怎样的困境？档案继续揭秘。 顺利收复东芝的戴安澜有些疑惑，此战虽然艰难，可最终还是取得了胜利，说明日军的兵力并不多。那么东线日军的主力都到哪儿去了呢？没能捉到日本的俘虏，再加上当地的缅甸人也很不配合，根本不肯说出第56师团的去向。 缅甸长期以来一直都是英国的殖民地，缅甸的人民自然对英国人士恨之入骨，而中国远征军远征到缅甸，对于当地百姓来讲，他们不管是好是坏，因为远征军和英国人是同军，所以对于中国远征军，他们自然而然也是一种仇视的态度。 问不出日军的去向，戴安澜的心里掠过了一丝惊慌。如果日军不顾后勤补给，急速穿插直奔腊戌，那很有可能切断中国远征军的退路，那形势可就危险了。他下令赶紧向司令部报告，日军主力不知去向，可能奔向腊戌。 1942年，两万远征军将士因为一纸命令误入绝境，本是一条回国之路，为何成为一次死亡之路？ 身为军人的他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大敌压境，孙立人与杜聿明为何分道扬镳？一片原始森林为何成了无数年轻生命的葬身之地？ 杜聿明真是一个毫无主见，为了表忠心，不惜让手下数万将士以身冒险的无能将军吗？ 10万中国远征军，10000战死，50000人非战斗死亡，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错综复杂的撤退线路，至今无法确切统计的伤亡人数，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上还有哪些未解的真相？档案为您揭秘兵撤野人山之谜。 而此时在曼德勒的盟军司令部里，史迪威与罗卓英对于戴安澜所报告的日军主力可能奔向腊戌的情况并不重视，他们只是为中国远征军占领东芝而兴奋不已。他们认为中国远征军和英缅军此时应该集中所有的力量乘胜追击，举行曼德勒会战。这是为什么呢？ 对于曼德勒会战，史迪威有自己的小算盘，那就是急于利用缅甸这个战场来建功立业，通过建功立业进而争夺到缅甸战区的帅印。因为史迪威来缅甸战场的背景就是中英两国联军作战，鉴于中英两国在印缅战场上有不同的利益，难免发生矛盾和纠纷，美国才指派一位与该地区没有直接利害冲突的美国将军史迪威来协调指挥。但是史迪威当时来的时候实际上是一个光杆司令，他没有一兵一卒，他只是受蒋介石的委托指挥远征军。为此史迪威和蒋介石之间也为指挥权的问题发生过很多矛盾。 早在铜鼓战役后的1942年4月6日，蒋介石就飞到了缅甸的腊戌去安抚愤怒的史迪威。他任命罗卓英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协调杜聿明与史迪威之间的关系。他还召集了所有的中国军官，当着史迪威的面说，你们必须无条件地听从史迪威的指挥。而且蒋介石夫妇与史迪威手挽手微笑的照片也在报纸上发表了。最后蒋介石还答应要送给史迪威一枚以古篆文刻写的表明持有者官衔身份的印章，来正式表明他的权威。可是当这个印章一周后送来的时候，已经跟先前蒋介石的许诺有了显著的不同。印章上的头衔是同盟军总参谋长，而不是缅甸军总司令，而且也没有附上表明史迪威具有蒋成权的信件。所以就有军官说，不管委员长当时在梅苗是怎么说的，印章中的参谋表明他是顾问而非指挥官，我们也只能这么看待他。 史迪威对于蒋介石的做法自然非常不爽，他们之间这种面和心不和的微妙关系成为这种合作伙伴关系最具伤害的元素。在日本人攻占仁安羌的那天，史迪威接到蒋介石的一封信，命令他给每四个士兵发一个西瓜。在史迪威看来，联军最黑暗的时候，蒋介石却下了这样一个指令，这使他对蒋介石的蔑视无以复加。但史迪威又非常想拿到中英盟军的指挥权，怎么办呢？他觉得最好的办法就是用中国远征军这样一支好部队来打一个胜仗，而曼德勒会战就是个绝佳的机会。 史迪威兴奋地召开由中国远征军和英缅军将领参加的作战会议，但是英缅军却对这个计划提出了反对票。总司令亚历山大说，我们的部队在仁安羌受到了惊吓，军心不稳，准备撤退到印度进行休整。而且他说，中国军队也应该撤退到印度，先稳住阵脚。史迪威气得牙齿咬得咯咯作响，他恨不得冲上去给亚历山大一个大嘴巴，可最终他还是忍住了，转而问远征军第一路司令长官罗卓英，你说怎么办？早在放弃了平满纳会战之后，蒋介石就命令中国远征军立即组织曼德勒会战。有了蒋介石这样的指令，罗卓英自然是底气十足。他说，英国人怕死，他们来缅甸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旅游观光的，他们丢了缅甸不要紧，我们可不行。如果日军占领了缅甸再进攻我国的云南，我国的抗战可就更艰难了，他们不干我们干。 就在司令部各大小指挥官互相僵持的时候，送报员送去了蒋介石刚发给他们的一封电报。电报大意是，一，中国远征军可组织曼德勒会战，但也要以保卫腊戌为主要目标。二，万一腊戌失守，远征军可各自为战撤回部队。第五军和第66军就以巴莫密支那为后方，第6军以景栋地区为后方。 史迪威本来就被英缅军反对曼德勒会战搞得头脑发昏，现在又接到了蒋介石的这封电报，史迪威意识到他的曼德勒会战计划最后会被搞得一团糟，于是急得他直叫嚷，说要赶紧回国向罗斯福告状，辞职不干了。罗卓英很无奈，于是他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将蒋介石的保卫腊戌与曼德勒会战结合起来。具体部署是这样的，戴安澜率领的第200师由东线东支继续北上，赶在日军之前保卫腊戌，第五军的战车团、山炮团、新22师、第96师与孙立人的新38师全面退到曼德勒，集中所有的兵力保卫曼德勒。罗卓英的这一建议，一方面可以遵守蒋介石的命令，另一方面又可以满足史迪威的私心，于是大家都默许了。随即林蔚又接到了蒋介石发来的电报，说道，曼德勒会战由史迪威、罗卓英负责，参谋团赶往腊戌，负责调集第66军、新28师、新29师，确保腊戌。万一腊戌守不住，参谋团可以安排军队撤退至中缅边境的穆塞与宛丁。而此时的史迪威却想保卫西线的曼德勒，对此蒋介石既没有明确的支持，也没有明确的反对，却又说一定要防御东线中缅边境的腊戌。所以实际上当时中国远征军已经被分成了东西两线作战，兵力不集中。在告别了杜聿明与罗卓英之后，林蔚伤感地出发了。 而此刻的日军也在紧密地部署，司令官范田祥二郎已经探知中国远征军军队在曼德勒沿腊戌一线兵力薄弱，只有第66军的第28师一个师驻防，而且英缅军不断后退，与远征军军队根本不能配合，加上远征军军队频频调度，已经筋疲力尽。于是范田祥二郎下令，东线第56师团全速前进，不顾中国军队的背后追击，尽快占领腊戌，切断中国军队的退路，不让中国人退回云南。中路的第55师团和第18师团赶往曼德勒，与西线的第33师团两翼包围中国军队和正在撤退的英缅军。4月24日，日军第56师团突然攻占远征军侧背的战略要地唐吉，唐吉失守，杜聿明率领第五军火速增援，激战两天后收复了唐吉。但是日军号称是丛林恶魔的第56师团则退出城外，再次去向不明。 而中国远征军这边，戴安澜占领东支仅仅才一天，新的命令就又来了。戴安澜来不及休整，只得率领200师的官兵继续尾追北进的日军，他们想和日军第56师团抢时间防御腊戌。一场最关键的战斗即将打响， 但是让人遗憾的是，4月25日日军抢先赶到了腊戌附近，完成了对腊戌的前行合围。腊戌危急，参谋团团长林蔚对杜聿明以兄弟的口气发来伤情电，腊戌只安危，惜于无兄一身，望不顾一切星夜向敌攻击。杜聿明原本就不同意史迪威的保卫曼德勒计划，立即按参谋团的指示调集部队准备去解围腊戌。然而就在这关键时刻，罗卓英却连续三道电令也来到了杜聿明的军部。为力保腊戌，中国远征军会怎么部署支援？ 星夜入缅，现于28日到达，不得延迟。 曼德勒会战计划破产，中国军队为何成为英军的掩护部队？ 靠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及盟军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 是什么导致中英盟军各自为战，最终全线崩溃？档案继续揭秘。 1942年，20000远征军将士因为一纸命令误入绝境，本是一条回国之路，为何成为一次死亡之路？ 身为军人的他们，为何如此迫不及待地想结束自己的生命？ 大敌压境，孙立人与杜聿明为何分道扬镳？一片原始森林为何成了无数年轻生命的葬身之地？ 杜聿明真是一个毫无主见，为了表忠心，不惜让手下数万将士以身冒险的卢能将军吗？ 10万中国远征军，10000战死，50000人非战斗死亡，他们到底经历了什么？错综复杂的撤退线路，至今无法确切统计的伤亡人数，中国远征军的撤退路上还有哪些未解真相？档案为您揭秘兵撤野人山之谜。 三封电报只是一个命令，我们找到了当时4月26日第五军所收到的这份电报，一起来看看它的内容。4月26日，军司令部奉令由黑河转至巧克西。一，第96师及新22师即归还贵军建制于本，黄昏起先后与温丁及以北乘火车运至河北岸，沿河迅即布防助攻备战。二，第200师仍遵委座指示防务迈进。这份文件很明显是在说，除了戴安澜所率领的200师继续追击北境外，军部及军直属部队立即集结兵力往曼德勒西线方面集结。作为副司令长官的杜聿明面对着正司令长官如此强硬的态度，怎敢违抗呢？杜聿明只得率部朝曼德勒方向前进。其实这也是史迪威的一场豪赌，这道命令就是他让罗卓英给杜聿明下的。史迪威始终认为中国远征军强大的中线攻势会减弱日军对于东线腊戌的进攻。参谋团团长林蔚见杜聿明是来不了了，为了保住腊戌，他签署急电给正在驻防云南大理的第66军新29师，命令新29师主力星夜入缅，现于28日到达，不得延迟。 第29师奉命驻守大理，保卫西南国门，距离缅甸的腊戌至少有700公里。而此刻，本来就不宽阔的滇缅公路上，挤满了往中国撤退的华侨难民，以及被日本人追得失魂落魄的英国士兵，没有足够的运输工具。第29师只能一个连一个营的运输，道路拥挤，这些士兵们又被分割成一个个细细碎碎的小部。此时的日军为了速战速决，防止远征军增援，又派出27架飞机、7辆坦克和装甲车掩护，在炮兵配合下向西堡南轮攻击。虽然远征军将士英勇抵抗，但终究抵不住有强势装备的日军。28日傍晚，西堡南轮相继失守。不但如此，这一天还传来了一个惊人的消息：腊戌以北20公里的山谷里，发现了消失了4天的日军第56师团。史迪威、罗卓英这个时候才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于是急令第66军全部主力赶往腊戌集结，戴安澜的第200师火速前进。 但此时已为时太晚，新28师在腊戌的各道防线上都已经被日军突破。远在重庆的蒋介石也着急上火了，他十分明确腊戌的战略位置，腊戌一失不仅是中国远征军的退路被阻断，而且西南国门大开，云南即将变为前线，川滇黔大后方将受到严重威胁。蒋介石于28日夜电告参谋团的林蔚，明确指示先不要去管史迪威的曼德勒会战了，抽调全部部队赶往腊戌，曼德勒不收也行，此时当以保住腊戌为第一。但此刻腊戌外围阵地尽失，参谋团也在撤回国内的途中，无法向中国远征军各部传达蒋介石的指示。 守卫腊戌的中国远征军部队指挥系统被日军打乱，第66军军直属部队和新28师余部只得退入大山密林中各自为战。 而最惨烈的还是从云南大理赶来增援的新29师战士，凭借着简易的地形殊死反抗，想为自己的后续部队争取时间，但新29师毕竟是狂奔了700公里仓促赶来，部队通讯能力很差，而且部队是逐次到达战场，在日军机械化部队的攻击下，新29师往往是前一批战士还没等到下一批部队赶到就已经伤亡殆尽。源源不断的队伍明知前线危险，为了保卫腊戌，他们却仍然义无反顾往上扑。赶往腊戌的第29师2/3的战士是这样牺牲的。 腊戌失守，缅甸境内的新29师官兵和新28师残部一样，只得退入大山密林各自为战。占领腊戌之后，日军欣喜若狂，中国远征军囤积在腊戌的极为庞大的物资和汽油没有来得及转移或销毁，通通都被日军获取。此时远征军的中路牧田口连野的第18师团也完成了迂回突袭，堵在曼德勒的东面，切断了曼德勒与腊戌间的铁路公路，将远征军主力部队的回国之路全都堵死了。西路新38师师长孙立人自仁安羌向后撤退，日军的第33师团也一路急进，已经赶到了曼德勒附近与孙立人对峙着。此时的中国军队已经被切成了两半，东边张震第66军的主力被击溃，军部退回云南，只剩下戴安澜的第200师尚在缅甸，而廖耀湘的新22师、余韶的第96师、孙立人的新38师则被困在缅甸西部的曼德勒。几个小时后，日军开始向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大举进攻，套在缅甸的中国远征军及盟军脖子上的绞索越来越紧。 在流经曼德勒的伊洛瓦底江上，有一座铁路公路大桥阿瓦桥，它是中英军队从曼德勒向西撤的必经之处。听到日军攻占腊戌的消息，英缅军军长司令下令炸毁大桥。4月30日23时50分，当最后一批散落的难民和英军通过大桥后，桥被炸毁，桥的中段完完整整地落入河中。这是一幅可悲的情景，也是一个信号，英国人丢掉了缅甸。这个结果也大大出乎了日本人的意料。1942年5月1日，日军第55师团轻而易举地攻进了曼德勒城。 1942年4月29日，史迪威、罗卓英、杜聿明、亚历山大在曼德勒西南一个小镇举行了最后一次联席会议，讨论紧急撤退的对策。此时日军已经完成了对曼德勒的合围，曼德勒会战计划除了徒增伤亡之外已经没有了任何意义。史迪威大为恼火，罗卓英也是满脸的不快，杜聿明呢心神不宁，垂头丧气，只有亚历山大根本无所谓。接下来对于远征军所要走的路，大家再次发生了严重的分歧。自此一场史无前例的混乱的大撤退拉开了序幕。 1942年，20000远征军将士因为一纸命令误入绝境，本是一条回国之路，为何成为一次死亡之路？ 身为